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中秋节放假安排为9月19号到21号放假调休，共3天。2021年服贸会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今天上午举行，北京普惠健康宝上市满一个月。由于日本疫情恶化，东京残奥会入场观赛人数锐减到4万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精神，今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为9月19号星期日到21号星期二放假调休，共3天，9月18号星期六上班，请公众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2021年服贸会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今天上午举行。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小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题展将有哪些亮点呢？ 好的。本届服贸会呢是首次新增了供应链以及商务服务的专题展。那么作为8个专题展之一，这次的首展由北京市商务局和交通委来共同主办，将在9月3号到7号。在首钢园来举办。那其中供应链服务展区设在首钢园的12号馆，主题是万物互链创新服务，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80家的供应链和商务服务企业以及相关机构来参加线上线下的展会。那么展区是规划1+4的模式，一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题展区，而4包括生活服务供应链、生产制造供应链、商务服务展区、综合供应链展区。在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它主要是展示像时尚购物之都、荟萃全球、风味美食之都等等5个部分，将会汇集 SKP、王府井、太古里、吴克松、华西 Life 等等这些引领时尚潮流的企业。其中 SKP 还将携手 Prada 来举办2022冬奥会的专卖品首发仪式。另外呢，北京首农集团、中粮集团、家乐福、星巴克等知名企业将会参加其他的4个展的展区。那么这个是由商务局主办的部分。另外由北京市交通委负责的运输服务展区是在12、13号馆来举办，将会集中展示交通运输服务发展的一些成果，特别是新技术、新装备、智能化等等的展示。为了使这个展示内容更加全面，也让绿色交通出行更加深入大众呢，在现场还会设置一个互动体验区。在这个互动体验区里面有一个骑行的互动，也就是说观众完成了这个骑行互动之外，可以获得美团的认证证书，并且呢也将围绕碳减排来设置多场的有奖互动问答，宣传和引导公众体验这个绿色出行、减排出行等等。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佳佳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普惠健康宝上市满月的今天呢，北京普惠健康宝项目组宣布再出利好举措，正式开通医保个人账户专用存折资金的支付渠道，实现医保内一站式的理赔结算。那么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普惠健康宝上市一个月以来的情况怎么样，新的举措将会带来哪些便利呢？ 北京普惠健康宝呢是本市第一个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项目，参保人呢一年只需支付呢195元就能够获得呢医保目录内外最高300万元保额的医疗保障，涵盖了医保目录内住院加这个门诊个人自付费用，还有医保目录外的住院个人自付费用和100种呢海内外高额的特药的费用。那么到8月25号呢，北京这个普惠健康宝呢参保人数突破了140万人。从性别来看呢，男性参保人数占比47.19%，女性参保人呢则占了52.81%。从参保的年龄上来看呢，80后和60后呢成为参保的主力军，参保比例达到41.89%。在为家人投保的投保人群当中呢，其中近一半呢为80后。 北京普惠健康宝呢，主要是解决呢高额医疗费用带来的家庭支出性的这种风险，因此呢，可以这个免赔额的这种设置呢，对于大病和因病造成的家庭系统性风险呢，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单位的这个补充医疗保险与北京普惠健康宝呢并不冲突，而年轻人呢，最好趁着身体健康的时候呢，尽早投保，即便是连续投保过程当中发生了特定的疾病，也可以获得赔付。目前呢，在北京普惠健康宝的这个投保人群当中呢，城镇职工参保比例高达77.58%，城乡居民参保占比达到21.29%。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个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呢，不但可以使用呢个人医保账户余额直接缴纳的保费，还可以呢用自己的这个个人账户的余额呢为父母、子女、配偶等直系亲属投保，进一步降低了投保的门槛。目前呢，北京普惠健康宝呢已经在北京通的 APP 还有京医通等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腾讯微保、京东等渠道投保。据了解呢，日前啊，北京市也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规范的补充通知，其中就指出呢，个人账户探索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及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支持呢购买北京市补充医疗保险。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的富乐霜、水和氯醛胶浆和复方钙颗粒等都是专门针对儿童研制的医疗机构院内制剂，多年来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明星小药，特别受到家长们的欢迎。但是不少家长反映啊，药太难开，每次开药都只能到这两家医院，还需要长时间的排队，这让许多家长犯了难。为了进一步解决院内制剂跨院调剂的难题，缓解患儿家长们的用药困扰，市医院管理中心协调市药监局，在符合法规要求的情况之下，完成了在儿科医联体医院内的儿科制剂互通。现在呢，有需要的家长们就可以在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世纪坛医院、佑安医院、积水潭医院、地坛医院、清华长庚医院这八家市属医院买到这些紧俏的儿科明星药了。快手科技昨天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及中期的业绩，二季度呢，快手的收入达到了191.4亿元，线上营销服务为快手的第一大收入来源，较去年同期的39亿元增加超过了150%，达到了100亿元，连续两个季度对总收入贡献过半。由于近期日本的疫情恶化，东京残奥会原定为170,000日本学生提供入场观赛机会被锐减到40,000多人。东京都内多个区的教育委员会也收到了来自学生家长和居民的反馈，对疫情中观赛感到不安，要求取消学生观赛的活动。东京都涩谷区教委回应称呢，学校一直在开展残奥会教育，而观赛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为将进一步为残奥会的安全观赛做好准备。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谈到中国的发展与改革问题，指出中国要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我们在闯难关、谋求今后的发展方面，第一，改革既要坚决又要稳妥；第二，改革期间的经济增长仍要保持适当的速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第三，如果这个期间能够得到更好的国际合作，取得国际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能力就会更强一些。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1973年8月26日，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同意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200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会议指出，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新世纪新阶段，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关注天气，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 天气是不错的。就目前来看的话呢，天上有些云，但是呢光照很强，所以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很快的。截止到现在呢，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28度左右，未来呢还有1到2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今天中午的最高气温应该在29-30度的样子，天气不错。因为空气湿度小，虽然气温还能够达到将近30度，但是的话呢，这种天气只要不在太阳下直晒，应该说呢在这个阴凉地儿里边不会感觉明显的热。下午呢就是南风明显一些，基本上有2-3级的偏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4-5级，但是呢这个4-5级就是比较少的次数出现，所以说呢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下午呢西部北部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但是对城区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只有去西部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防雨。到了夜间呢基本上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这个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天气凉爽舒适，非常适宜晨练。未来几天呢基本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所以说呢天气逐渐的凉爽了，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再见。 再见。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2，道路是基本畅通。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